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提供高校的政策直播咨询。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还有宁波诺丁汉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出炉，首次明确租房可以入学。首师大今年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新增加3个师范类专业和方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发布，本市将建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5号下午，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了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其中明确稳妥实施北京市户籍无房家庭在租住地入学办法。详细的情况连线本台记者姚迪。姚迪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介绍一下今天的详细情况。 那么在今天召开的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领导谈到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的总体思路，主要是3个字：稳、进和严。那么稳体现在继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在入学年龄、入学方式等方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呢，体现在进一步完善入学规则，释放更多优质学位用于就近入学，让更多孩子公平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严呢，体现在进一步加大市级监管力度，积极回应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以及精准治理违规行为。那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包括了严管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行为。那么对于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关于本市户籍无房家庭租房上学有以下的规定，规定是这样的，那么首次在小学入学政策中规定，本市户籍无房家庭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区工作居住，符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夫妻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等条件的，其适龄子女可在该区接受义务教育。那么具体办法呢，由各区政府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同时呢，大家广泛关注的特长生以及技术生入学途径，市教委也表示，那么在2019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也就是2018年今年是最后一年。好，就是这样。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农学院三校招生负责人24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了各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首都师范大学2018年招生计划的总量增加了200人，全部投放在了师范类专业。今年新增加了三个师范类专业及方向，包括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和舞蹈学。同时新增加三个大类招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类、生物科学类、公共管理类，还新增了公共外语高水平拔尖人才英语实验班。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在京招生计划近2/3都投放在了北京。一年级本科新生所修全部课程没有不及格者，都可以申请转入学校当年招生的所有专业。二批专业的学生如果录取时分数超过一本线，可以转到一本专业。北京农学院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近 70% 投放在北京，增加了物联网工程和酿酒工程专业，因为多是以农林为主的学科专业，对色盲色弱报考是有一些限制的，家长在报考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市教委、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工商局近日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本次治理行动方案提出了三大任务，包括治理行业乱象、规范办学行为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同时本市还将会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洪波。王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办的副主任崔阳主任。崔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给大家介绍远道而来的啊，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招生组的组长刘英博。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洪波处长来为大家介绍啊。首先呢也请王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学校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一个专业设置的情况。 我们学校每年呢在全国呢大约招生呢是2500人左右。因为今年的具体的计划呢现在这个从教育部还有北京市教委还没有完全下达。但是我们预计呢应该在京招生计划呢应该在1300人左右，应该那个跟往年是持平的。然后从这个招生专业上来说呢，我们今年呢还是有一半的专业按照这个大类来招生。然后有一个新增的专业，这个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刚才您讲到说我们学校这个大类招生，这个咱们从1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对， 是吧？ 对，就是我们学校呢是从2015年开始推行这个大类招生，然后今年呢是有这个应该是18个专业，然后合成这个7个大类来进行招生，然后这个学生呢是入校就是大类招生的同学呢入校1年之后，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要参考他的绩点成绩来进行这个专业的分流，然后分流到具体的专业。 另外刚才您还谈到我们今年有一个新增加的专业啊，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听起来很高大上，而且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专业。 这个专业呢是这个就是教育部它为落实国家叫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然后推动新工科建设而批准设立的新专业，就简称它大数据专业吧。就大数据专业它应该是一个交叉学科，实际上主要包括这个数学还有这个计算机，还包括一些电子信息的，就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从北方工业大学来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数学，就比如包括我们的统计学专业，还包括这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包括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都是我们本来这个学校办学实力比较强的，电子信息的国家级特色专业， 然后计算机呢是北京市重点学科，然后统计学专业呢是北京市特色专业，就是说有这些实力比较强的学科支撑，所以呢就是对于北方工业大学来说，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呢，然后这个师资这方面，然后专业支撑这方面肯定是比较有优势。 嗯，这位微信网友是 Kitty， 问一下学校的四个实验班，想问一下说这个实验班是高招志愿填报的时候就需要填报，还是入校之后再做遴选？ 我们这个是就是直接大家志愿填报的话，然后直接报考录取，入校之后呢应该没有遴选。 那么进这个实验班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考生要报考我们的四个实验班呢，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分数呢要达到一本线上50分以上。 另外呢我们北方工业大学呢也会有这个双培和外培的计划。 对 啊，今年的这个双培和外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今年的双培呢应该是224人。224人呢，还是3+1的模式，应该是涉及到学校的12个专业14个方向，输送到这个像北师大、北航、北理工、北邮、北科大、中国政法等等，就是9所中央院校，然后外培计划呢，今年我们是增加了8个计划，去年呢是32个，然后今年呢应该是40个。学校呢也增加了一所，专业没有变化，还是5个专业。学校增加一所呢是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就是我们现在等于和这个4所境外院校合作，一个是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米兰理工大学，然后还有美国的密西西比大学和这个新的这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这些学校呢应该都是这个世界知名院校，应该都是他们的排名应该都在就是200名左右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录取分数的。你看这个李女士说，北方工业大学文史类二本分数16和17相差64分，说相差了很多，说今年分数会不会暴涨，这就是关于分数上的一个 这个 问题了。 这个我整体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学校在北京呢是有一本也有二本，然后我们一本呢都是理工科招生，那么就是学生一本来报北方工业大学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在一本线上就可以这个提档，当然这个报一些比如这个实验班肯定是一本线上50分， 对 啊，如果其他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可能在一本线上10-20分这样的位置，然后报我们学校的这个二本专业，因为二本呢我们有理科招生，也有刚刚这个家长说的这个文科招生也有。可能我当然不知道他这个信息是怎么看到的，实际上应该我们也可以参照一本线，就是怎么参照一本线呢，就是一本线向下的话10-20分这样一个位置，从往年看呢，就是无论16年还是17年包括15年都是这个把握比较大的。 今年我们在录取的原则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今年的录取原则呢跟往年比呢应该是没有变化的。没有变化我主要说几点吧，就是一个是这个分数优先，就是进档学生呢是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来录取，然后总分相同呢是依次看语数外，然后我们的建筑学、城乡规划还有风景园林这三个专业入校之后要加试美术，然后还有像这个如果是北京招办的加分呢，就是我们一家到底提档和分专业的时候都会认可，其他的一个就是当然这个实验班刚刚讲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再补充一个这个外培计划的，就是学生报考我们外培计划呢有这个单科成绩要求，就是他的英语成绩不能低于110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办副主任崔阳主任为大家来做介绍啊。好，崔主任首先也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咱们学校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这个专业的情况啊。 目前呢我们学校的这个2018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呢还在编制的过程当中，预计呢不会有很大的变动。最终呢是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呢和我们学校招生网公布为准。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是全覆盖，招生计划总体是保持稳定。今年一共有16个本科专业包括专业方向在北京招生，以及3个专科专业全部在北京招生，文理兼招。 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基本是保持稳定的。 对， 去年咱们在北京实际录了多少？ 去年我们的招生计划在北京本科是115，专科呢是100，一共加起来是215个计划 。 这是本科加上专科。 嗯，好的啊，一共是有16个专业。那么这个16个专业在北京是全覆盖了啊。今年有新增加的专业吗？ 今年没有新增加的专业。对。 嗯，那么如果要是没有新增加的专业，那就得有必要啊，给我们大家来突出介绍一下咱们劳动关系学院我们的特色专业啊。 好，我们学校呢有5个特色专业，一个呢是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动与社会保障，另外一个是社会工作，第4个专业呢是法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向，以及这个安全工程专业。 去年9月份的时候，咱们和中国人民大学签了一个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 对 啊，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协议？对于我们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按照目前来看，我们呢已经开展的是有2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是叫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从我们学校选拔每个专业选拔2名学生，然后呢一共有13个专业，我们学校和人大呢有开设相同的这个专业，从这个每个专业当中选拔2个学生，也就是一共是26名学生前往人大进行为期这个1年的学习。 嗯，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合作方式吗？ 另外呢还有一个合作方式呢，就是我们呢会在2018年暑期的时候，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然后呢我们学校将会选拔那个15名学生到人大呢去参加人大的国际小学期的学习。 嗯， 人大国际小学期呢也是从他们从2009年就开始启动了也是面向国内外的在校大学生，围绕不同学科开展纯英文的课程，也是等于是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感受国际化的一个学习体验。 嗯，这个学生的遴选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同学在学校的你的学业的成绩？ 对，是根据学业成绩，然后首先呢是分为5个方面，一个呢是从政治上政治上要求进步，没有违规违纪记录。第二呢是学生的学习要平均学分绩点 GPA 不能低于 3.2， 并且呢没有不及格的记录。第三呢是如果说学生在校期间有这个科研项目获奖的，他有一个优先考虑。第四呢就是这个项目目前呢是面向我们学校的3年级大三的学生。 嗯，那下边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学校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分数的情况。 好，我们学校呢近几年呢是这个比如说2015年那我们是文科呢是在二本线上35分，理工科呢是在二本线上的25分左右。2016年呢是文科高于二本线大概25分以上，然后呢理工也是25分以上。2017年呢我们是因为这个新的这个2017年的分数线呢是2、3本合并了，我们呢是文科呢是在新二本线上的63分，60多分，然后呢理工科呢的这个分数线呢是在二三本新的这个线上的70多分。 嗯， 然后如果说那个考生要想简单一点的了解的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2017年呢我们是文史和理工的录取的平均分都是在一本线下的20分左右。 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招生组的组长刘英博刘老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得先了解一下咱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个属性，这宁波诺丁汉和英国诺丁汉是一什么样的关系的学校？ 首先呢，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所独立的学校，我们是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模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也使用英文作为授课语言，而且我们的教材都是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模式来去引进的，我们的课程体系也是根据英国诺丁汉大学去建立的。同时呢，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呢，也可以去享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网络和教学资源，所以我们是基本是同一个大的网络。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等于是在咱们家门口 出国留学，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门口建了一个英国诺丁汉大学。 是啊，那么这个毕业之后，咱们拿的是谁家的毕业证书啊？ 我们有三个证书。 嗯， 首先呢是跟英国诺丁汉大学一模一样的一个学位证书，其次呢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自己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一共是三个证。 好了，那么咱们搞清楚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个学校属性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我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的计划现在有确定吗？ 跟另外两所的学校是一样的，我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仍然在制定当中。 嗯， 那么最终呢肯定是要以北京考试院颁发的这个招生计划为准。 嗯，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过去三年学校在北京的一个招生情况啊。 嗯， 2015年的时候，我们文科招生12人，理科招生18人，一共是30个人。2016年呢是文科9人，理科16人，一共25个人。2017年是文科6人，理科20人，一共是26人。 嗯。 北京考生这几年报考还是很踊跃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招生的分数上来看啊。 嗯， 当然分数上会有一些浮动，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每年会建议家长去参考我们的一个学生排位。 排位。嗯， 对，就是从2015年到2017年呢，我们整个的学生排位是稳中有增的这么一个态势。嗯，文科集中在2000名左右。2016年是2100多名，然后2017年是1700名。 嗯， 理科呢是7000名左右，是2016年是6600多名，2017年是6500多名。 嗯， 那么来自北京的考生呢有非常多的优秀考生。 嗯， 学校也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考生来报考学校呢，提供高额的奖学金。 高额奖学金，高到多少？对 对，就是如果是针对北京考生，理科高出125分，文科高出95分的话，可以拿到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就是免学费，免掉 每一年，免这一年， 免四年 的学费。 对对， 哦，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复评， 嗯， 就是你第二年的时候会对前一年的成绩做一个复评，要求你的学习成绩必须在你们班要排在前10%。 嗯， 然后对于理科高出一本线100分，文科高出75分的学生呢，可以获得一个半额奖学金。 嗯， 就是第一年学费免掉一半，就免掉45000块钱。 嗯，那么在这个招生专业上，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在招生专业上，基本维持了去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我们就是实施文理科招生，分为3个学院，有商学院，然后人文社科和理工学院。今年唯一增加了一个专业呢，就是航空航天工程，有2种学制，包括2+2。 嗯， 和4+0两种学制。嗯，就是或者2年中国2年英国，或者就是4年完全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学制。 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宁波诺丁汉大学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录取规则的情况吧。今年在北京的录取的规则有变化和调整吗？ 今年我们在北京的录取规则没有变化。那么首先是执行一个分数优先。 嗯， 遵循自志愿的一个投档规则，那么没有专业绩差。 嗯， 同时我们也认可教育部和北京考试院的一个加分规则。 加分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加分呢，我们是如何来认定的啊？咱们是一加到底，直接加到专业的。 是的， 是吧？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同学们比较关注的，既然我们这是一所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院校，那想必是不是对于同学的英语的单科成绩会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是的，我们所有的学生英文单科成绩必须115分以上。 嗯， 英语专业要120分以上。 那下边呢，我们请三所学校的招生老师，咱们公布一下自己的咨询联系电话就可以了。那先从王处这儿来，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的咨询电话呢是88802786。 嗯， 然后呢，考生还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查找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办的官方微博，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5月12号有一个校园开放日。 嗯， 5月12号周六的上午，然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咨询。 好，来崔主任，我们的电话。 好，我们的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6841-6757和6841-1395。 嗯，好，来，最后刘老师，宁波诺丁汉大学。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574-8818-0000，转8655。 嗯， 那么明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在北航南门的丽亭华苑酒店， 嗯， 明天晚上6点也有一个宣讲会。 好， 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参加。 好，那么非常感谢今天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 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最后，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还有导播，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高空偏北气流和地面低压辐射系统共同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60到90微克，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为深入开展大气治理及重污染防护等环保科普宣传，引导公众理性对待、科学认知，东城区环保局、西城区环保局、石景山区环保局加大宣传力度，持续开展环保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东城区环保局邀请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工张西西来到豆瓣社区和左安浦园社区，为大家带来了生动且贴近生活的环保讲座。专家围绕绿色生活这一主题，以家庭绿植栽培养护为切入点，为百姓讲解了哪些家庭绿植可以有效净化空气，如何根据污染程度选择家养绿植，和适合阳台养护的花卉及家庭养花注意事项等，人人都可以亲力亲为的辅助污染治理的小方法，深受居民好评。绿色北京绿色行动宣讲团专家、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原大气处处长向百琴走进西城区新街口街道西4北6条社区，为社区居民做雾霾防治与绿色生活专题讲座。在雾霾防治部分，详细的介绍了 PM2.5 是什么，与雾霾的关系， PM2.5 从哪里来。最后，从节水、节电、绿色出行、垃圾减量分类、绿色家居和绿色消费6个方面讲解了如何践行低碳生活。 石景山区环保局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联合开展环保科普进社区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到杨北二社区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知识，为社区近百居民讲了一堂生动的环保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